赐给了他。以下是犹大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。犹大支派子孙在乃格布与厄东交界的城市有卡贝泽尔、阿拉德、雅古尔、克纳迪摩纳、阿尔阿拉、科德士、哈作尔、伊特南、奇福、特冷、贝阿罗特、哈作尔哈达大、克里约特赫兹隆及哈作尔、阿曼、舍马、摩拉达、哈扎尔加达、赫士梦、贝特培勒特、哈扎尔舒阿尔、贝尔舍巴及所属村镇、巴阿拉、伊银、厄增、厄尔托拉德、格西尔、荷尔玛、七克拉格、马德玛纳、桑森纳、勒巴敖特、石尔辛、汉恩黎梦，共计29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在盆地有厄士陶尔、座纳、阿士纳、扎诺亚、恩加宁、塔普亚、厄南、雅尔穆特、阿杜兰、索科、阿泽卡、沙阿拉因、阿迪塔因、格德纳及格德洛塔因，共计14座城和所属村镇。泽南、哈达沙、米哥达尔加德、迪尔罕、米兹培、约克特尔、拉基士、波兹卡特、厄格隆、加蓬、拉赫马斯、基特里士、格德洛特、贝特达贡、纳阿玛、马科达，共计16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里贝纳、厄特尔、阿商、伊福达、阿士纳、乃基布、科伊拉、阿格奇布、马格沙，共计9座城和所属村镇，尚有厄科隆和所属的城镇，还有从厄科隆到海所有靠近阿士多德的城邑和所属村镇。阿士多德和所属城镇、加撒和所属城镇，直到埃及小河，并以大海为界。在山地有沙米尔、雅提尔、索科、达纳、克里亚特舍费尔及德比尔、阿纳布、厄士特摩、阿宁、歌声、和龙和基罗，共计11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阿拉布、杜马、厄商、亚农、贝特塔普亚、阿费克、胡莫达、克里亚特、阿尔巴及赫贝隆和七敖尔，共计9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马洪、加尔莫尔、奇福、犹他、伊茨勒尔、约科德罕、扎诺亚、卡因、基贝亚、提莫纳，共计10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哈尔胡尔、贝特祖尔、格多尔、马阿拉特、贝特阿诺特、厄尔特孔，共计6座城和 所属村镇。特科雅、厄弗拉大及白冷、培敖尔、厄唐、古隆、塔唐、索勒、加伦、加林、贝特尔、马纳，共计11座城和所属村镇。上有克里亚特巴尔及克里亚特耶阿林和阿拉巴2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在旷野有贝特阿拉巴、米丁、色加加、尼贝商、盐城和恩格迪，共计6座城和所属村镇。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将他们赶走，因此耶布斯人直到今日仍同犹大人一起住在耶路撒冷。